户籍记第十五章，上主训示梅瑟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进入了我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方时，如要以牛或羊献给上主做火祭，或做全燔祭，或做任何祭献，或为还愿，或出于自愿，或因逢节期，以之作为悦乐上主的馨香祭。献祭的人应给上主加献十分之一厄法细面，调和四分之一馨油，作为素祭。此外，为全燔祭或为任何祭献，还应奠上酒。为每只公羔羊奠四分之一馨酒，如果是只公绵羊，应加献十分之二厄法细面，调和上三分之一馨油，作为素祭；再奠上三分之一馨酒，作为悦乐上主的馨香祭。如果你以一只牛犊献作全燔祭，或任何祭献，或为还愿，或献于上主做和平祭，除牛犊外，还应加献十分之三厄法细面，调和上半馨油，作为素祭；再奠上半馨酒，作为悦乐上主的馨香火祭。每献一头公牛，或一只公绵羊，或一只公羔羊，或一只公山羊，都应照此而行。你们所献的数目，无论多少，为每一只都应照此而行。本地人不论谁，献悦乐上主的馨香火祭时，都应这样行。即使一个与你们同住的，或与你们的后代同住的外邦人，愿献悦乐上主的馨香火祭，你们怎样行，他也应怎样行。全会众，不论是为你们，或为与你们同住的外邦人，只有一样的规定，这为你们世世代代，是一永远的规定。在上主面前，你们与外邦人一样，为你们和与你们同住的外邦人，只有一种法律，只有一种制度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子民说，几时你们进入了我引你们去的地方，吃那地方的食粮时，应拿一份献给上主做礼品，由出熟的麦面团中献一个饼做礼品，有如奉献才从禾场打下之物一样。你们世世代代应从出熟麦面团中取出，献给上主做礼品。如果你们误犯了过失，而没有遵行上主向梅瑟所吩咐的某条诫命，即上主借梅瑟向你们所吩咐的，由上主出命之日起，直到你们世世代代，那么如果是会众出于无心误犯了过失，全会众应献一公牛犊，当作全燔祭，作为悦乐上主的馨香祭，并依照礼规献素祭和奠酒礼，再献一公山羊做赎罪祭。司祭因为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行赎罪礼，他们即可获得赦免，因为这是无心之过。当他们为这无心之过，给上主奉献了火祭，并在上主面前 献了赎罪祭后，以色列子民全会众以及住在你们中的外邦人都获得赦免，因为全人民犯了无心之过。如果是一人出于无心犯了罪，应献一只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，司祭为这犯无心之过的人在上主面前行赎罪礼，因为他由于无心犯了罪，为他行了赎罪礼，他即可获得赦免。凡以色列子民不拘是本地人或住在你们中的外邦人，对误犯过失的人只有一条法律。但如果一人不论是本地人或是外邦人，敢大胆妄为侮辱上主，这人应由民间铲除，因为他轻视了上主的话，违犯了他的诫命，这人应被除灭，应自负罪债。以色列子民尚在旷野的时候，遇见一人在安息日拾柴，遇见他拾柴的人就带他到梅瑟及亚郎和全会众前，他们将他压在看守所内，因为尚未指明应如何处置他。那时上主对梅瑟说，这人应处死刑，全会众应在营外用石头将他砸死。全会众遂拉他到营外用石头砸死他，照上主对梅瑟所吩咐的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吩咐以色列子民，命他们世世代代在自己衣边上做上穗头，衣边的每个穗头应用紫绳系着，这穗头是为叫你们一看见就想起上主的诫命，依照遵行，免得你们随从心中和眼目的欲望而放纵淫乱，这样你们必对我的一切诫命怀念不忘，遵照遵行。这样在你们的天主面前，你们常是圣洁的，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，我领你们出离埃及是为做你们的天主，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